北京时间6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北京故事广播倾情奉献，名家话健康，听听养生堂，欢迎收听北京卫视养生堂音频节目。 以下节目为养生堂往期音频。 各位好，欢迎收看北京卫视养生堂节目，我是月月。今天呢，我们的节目从一个真实的案例说起。这位叔叔，他在生病之前，他的体重160斤，得了什么病呢？其实这个病大家不陌生，周围血管病变，合并糖尿病、肾病，同时还有高血脂的情况。然后我们去研究了一下，去研究叔叔的这个作息时间呀、生活习惯，发现并没有什么异常。严格的遵守我们养生堂教的很多健康习惯，也运动，然后呢也吃得很健康，但是为什么还是发生了糖尿病、肾病呢？从160斤锐减到100斤，所以大家可以想象，在这样的体重之下，他的身体内部会发生什么样的改变。今天我们要讲到的是这背后我们可能会忽略的一个致命的因素。叔叔阿姨如果有基础疾病的话，这个因素你不去关注它，你的很多基础疾病会出现并发症，并发症也会因为这个因素而持续恶化。所以本期节目我们将会告诉大家，引发这一系列严重后果的事件，这个隐形的杀手到底是什么。首先呢，掌声请出今天做客养生堂的专家，我们要欢迎西安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老年病科主任医师李喜老师，欢迎。李老师您好。 你好，谢谢，你好。 从西安远道而来的我们的专家哈，养生堂开播11年的时间，我们欢迎来自全国各地的优秀专家来做客养生堂。那么今天李老师来了，一上来我们分享了一个相当严肃的案例，同时我们要看到这个隐形的杀手它藏得很深，因为很多人会混淆它的概念。 实际上我们老年人呢，经常患有许多慢性病，比如讲糖尿病、冠心病、高血压、什么慢阻肺等等，这些疾病呢，我们可能要关注它如何能够降压、降脂、调控血糖。 我们会把这个注意力全都放到那个数字上面。 你说对了，实际上我们往往忽视了老年人的功能的丧失，或者是他功能的减退。比如讲我们的吞咽功能，就是我们吃饭喝水呛不呛。另外的话，我们的认知功能，就是我们的记忆力有没有明显的减弱了。 我们来看大屏幕哈，现在李主任在说一系列的症状，我们也是邀请我们的观众仔细反思一下自己最近这几年的一些变化，有没有出现以下这些症状。我叔叔阿姨看到这个就觉得，哎呦，很有共鸣啊，我这个食欲不好了，我晚上开始跑厕所了，我腿脚不利落了，这有什么大不了的呢？这不就是老了吗？ 从中医的症候学上来讲的话，他可能这些老年人呢，可能出现的疲乏无力、行走困难啊，也可能是头晕啊、健忘啊，有些这症状，腰酸腿痛啊、晚上夜尿多啊等等，这些怕冷啊，这些症状，这些呢完全从中医来讲的话，属于一个气血不足、五脏亏虚啊。中医呢分类的话，它属于一个虚劳症。实际上呢，我们往往就是对这些常见的这些症状往往忽视了，认为好像人呢到老了自然会出现这种现象。实际上呢，我们这里边呢就是说还藏着一个隐形杀手。 我们结合道具好好讲一讲，好不好？ 对对对。 来，不过在这之前想问一问，因为您是中西医结合方面的专家，今天我们讲这个症状是不是在西医上也有一个相应的解释？ 刚才我们介绍了就是中医的症候学它的一些表现， 对， 从西医的角度它有它的诊断标准，我们来一一来介绍。 来，自测题，也就是说大家要跟着一块答题啊。先来看第一题，第一个是针对疲乏。 明显疲乏呢，它就是指的是在一周以内发生过3次以上的明显疲乏，这是第一个标准。 天哪，我们年轻人不是一周以内 五次以上，我们天天都觉得年轻人现在经常觉得我好累啊，我怎么这么累，我每天都很累。我们显然第一条已经符合了啊，三次或三次以上。来看第二个啊，来看第二个是跟体力活动相关，我们来看这个给出的具体的是什么内容。 它的第二个标准就是体力明显的下降。嗯，比如讲他平时呢，他可以出门去遛个弯，他可以上下楼梯，他现在明显的上下楼梯特别吃力，出去遛弯呢也特别费劲儿啊，就是体力活动受限了。 我们再来看下一个， 他第三个标准就是体重呢明显下降了，不明原因，他不是有意的什么减肥啊，不是这个原因啊，他就是说他的体重呢在一年以内明显的下降了大于5%，比方说你100斤，你一年内成了95斤了啊，就明显的大于5%，就是第三个诊断标准。 嗯，那一开始这个病例的这位叔叔从160斤到100斤，大概是几年的时间呢？还是说很快？ 他不到2年。 哦，不到2年，那这个实在是分量掉得太快了，所以这一点也是今天我们讲到的这个隐形杀手的症状之一。我们再来看这边这个 第四个标准，他的握力呢也是明显下降了。嗯，他就是他的肌力下降以后，他握力握东西比较差，比如讲平时呢他可以出去买菜提个东西，现在提不动了，他的肌力也减弱了，他提不动东西了。第五个诊断标准，他的行走呢他明显的缓慢了，另外呢他的步伐呢也比较窄了，走路也比较缓慢了，这是第五个诊断的一个标准。 明白了，最后这跟行走密切相关了，就是步幅是不是变小了。所谓步幅，以前我们一步迈很大，然后你会发现很多爷爷奶奶他不敢迈大步，小步而且速度还很慢，有没有这方面的改变？ 他走路呢也不太平稳了，害怕他跌倒啊，他走路就缓慢了。 是，来看一下疲乏、握力、体力活动、体重加上行走这五个测试自测的这个方面，体现出了这个隐形杀手的一些特征。那么到底今天我们讲到的这个隐形的杀手他叫什么呢？ 他这个隐形杀手呢就是我们称为老年衰弱。实际上老年衰弱在我们老年人群里常见，这是一个国际上的一个诊断标准，它叫 Fredo 标准。如果呢这五个里边的条件里边它具备了3个以上，就可以诊断为衰弱。如果呢出现了2个症状，就我们就可以诊断它为衰弱前期。 来看一下，这就是相应的诊断标准。所以其实你看，我们说老了跟衰弱好像听起来吧，反正中文博大精深，感觉挺像的。老了嘛势必会衰弱，但是没有想到在老年病科衰弱算是一种病啊。 对，我们称为老年综合症其中之一衰弱，这是在老年人群里我们最常见的一些表现。衰弱呢就是说在中医来讲的话它叫虚劳，这是虚劳呢我们临床常见的有4大症型，一个是气血不足，第二个呢就是心脾两虚，第三个呢就是肺肾气虚，第四个呢就是脾肾阳虚。 接下来我们要解决问题了，对不对？我现在都知道了，好了，老年衰弱是一种疾病状态，我得解决。那从西医的角度来说，我们大家最爱听到什么词儿啊？逆转。在中医这儿，咱们今天说的这个衰弱可不可以逆转，或者是我可以放缓它的发展进程？ 衰弱呢可以缓解，它可以逆转，可防可治。 那今天我们就来进入到真正的知识点的科普环节了。其实大家可能记不太住这4个字，这儿那儿虚，一组一组的，一会儿我们会逐一展开来讲。 就是我们今天呢给大家呢带来了4部传世名方，和4个呢宝盒，这里边呢装的什么东西呢？我们暂时先不讲， 再卖一个关子， 再卖关子，然后大家我们把分别一一来揭晓。 行嘞，好的，先来看传世名方的第一个。那么讲到虚，大家就很正常的会想到嘛，给它补上不就好了吗？今天我们讲到的老年衰弱的这样的一种情况，我们先来问问大家哈，就如果说是老年衰弱的话，大家觉得应该补哪儿？ 觉得应该补心。 补心呐、 和心肾 啊，应该补心肾。为什么呢？ 因为心主神明，心好了身体就好了，肾好了身体也就好了。 心肾， 肾主骨。 肾主骨， 对， 心主神明， 对， 胳膊腿得先利落，而且心里得亮亮汤汤的，这样人就好了，是吧？ 对。 感谢阿姨的回答，我们养生堂的观众挺厉害的吧？ 对， 是吧？ 中医剧组还不错。 是的，首先我们看天下第一补，肯定要针对的是刚才我们讲到了主题是老年衰弱嘛，那就是说在老年衰弱人群当中，可能有一大批人他是属于第一种情况的，这种情况它会有一些什么样的症状表现呢？我们来看大屏，气血两虚。 在老年衰弱中呢，其实临床上呢最常见的，就是第一个症型呢，就是气血双虚型啊。气血双虚型呢，从它脉象上来讲的话，一个就是脉象的细弱，舌质淡呢，舌苔薄白。另外的话，它的气虚的主要表现呢，就是感到气短乏力，整个四肢无力，都有头晕目眩的一些症状。另外的话，它从血虚上来讲的，面色呢萎黄。另外的话，它表现的有心慌气短的一些症状。 其实我们看到气虚还有血虚，基本上击中了现场85%以上的人群吧，包括年轻人在内，我们可能没有到老年衰弱，但是平时乏力呀、不爱说话呀，到这边脸色不好，可能很多年轻人身上也有。所以我们常常在节目当中会跟大家说，不是说这是中老年人才会面临的问题，可能这种情况你不加以早点去干预的话，很有可能我们会出现早发的一些衰弱，就是在我这个年纪不应该有这样的情况，但是却出现了。 对， 所以接下来要给到大家一个名方，这个名方其实有被做成好吃的，是可以买到的一种膏， 对， 就来自于这个方。我们来看大屏幕千古名方是什么。吃过八珍糕吗？就是老佛爷很爱的。老佛爷为什么气色那么好？看史料当中会看到他的照片，觉得眼睛非常亮，很有神，跟这有关系。 对，气血双虚症型的话，它的治疗呢，我们最首先的选用的就是用八珍汤。八珍汤呢，顾名思义，它就是由八味药来组成的。它的君药呢，就是人参和熟地。人参呢补气，熟地补血。白术、茯苓呢，它健脾利湿呢，它是为臣药。医书里记载，这是川芎呢，上行头目，下行血海，它有活血行气的作用。 我们看哈，八珍汤是大屏上的八味药。我们看侧屏，分开之后是四物和四君子。可能观众会说了，是谁从谁那儿来的呢？是把八珍汤拆分了才有了四物四君子，还是先有这两个合在一块儿变成了八珍汤呢？ 八珍汤呢，顾名思义，它就八味药来组成的。实际上它是有两个方子来组成，它又有补气的四君子汤和补血的四物汤来组成。它的功效呢，就是补益气血。如果完全是表现的气虚为主，可以加重一些补气的药，甚至可以再加上黄芪大补元气。另外呢，它以血虚为主，那就是说要我们要加重这个补血的用量。 我们知道在熬药煮药的时候会用到药引子，大家听说过吗？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要用八珍汤的情况下，也会给搭配上药引子，让这个天下第一补的功效再放大一些，对不对？ 对，玉月讲得非常好。中医呢，它这个煎药呢是非常讲究的，它必须要用药引子。就说我们的八珍汤呢，它有两味药引子，实际上这位两味药引子也是一个滋补药啊。它实际上也是我们经常在日常生活中的餐饮中常见到一个食材。 那我们要请一个观众上来了，代表大家来揭晓一下。我们请我们的观众打开这个盒子，打开之后你给大家形容形容是什么口感的。 是甜的，新疆的特有名的那种。哦， 甜的，新疆的特有名的，挺好的。那另外一个，另外一样呢？ 另外是温通的，然后可以大家日常在炒菜的时候都长一点料。 什么皮蛋？ 什么皮蛋？现场进入到猜词游戏哈，我觉得他描述的特别精准，红的、甜的、 新疆 特别多，而且好吃。另外一个黄的。做菜的时候可以调味儿，还能做成什么什么皮蛋？ 咱俩不光是新疆有，这全国各地都有 不同的种类， 陕北也有， 是吧？ 对， 大家都已经说出来了。首先这个是大枣 ， 对，另外 姜片。 好，掌声感谢一下我们这观众哈，精准的形容。 刚才那位观众呢，他揭晓了这我们这个宝盒， 实际上呢，就是三片生姜、五枚大枣，它作为药引子，它又可以呢调和脾胃，做我们增化气血之源。 所以其实就是在熬煮的时候，先煮他们俩，然后再煮所有的药， 对， 作为一个药引子，就像一个带路的人一样，让这个药效发挥到极致哈， 更加健脾胃。 所以我们给出的这个天下第一补给了一个八珍汤，还给了药引子。如果大家在使用之前的话，还是建议大家去咨询一下您的医生，因为要做加减，我们没有给克数，就是一人一方的原则，也希望大家能够理解我们。好，谢谢李主任，我们回场中。天下第一补给了一个八珍汤，我们再来看看下一个是什么呢？千年不老药，这我想喝，这我想每天喝。千年不老药到底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呢刚才揭晓了第二个传世名方啊，就是千年不老药。下面呢我们可以请大家喝茶，这个茶里边呢就含有这个千年的不老药。 那谁不想老，来举手我看一下。我们就请粉色开衫的这位阿姨哈，你形容一下你有没有喝到什么，什么味道？ 其实有菊花，菊花水啊，有菊花味儿。 还有什么味儿？ 稍微有点淡淡的甜。 这就抽象了，菊花味儿很具象，淡淡的甜，这个甜可能是来自于什么呢？ 有枣吧，好像还有点黄芪的味儿。 黄芪，越喝越多，再来一口。 还有姜， 还有姜， 挺辣的，有点辣味儿。 那么这么重要的不老药到底是什么呢？我们的观众有没有喝出来呢？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大屏幕，先来看看症状，再来看这个不老药怎么就能解决这些症状，就能让我们长寿呢？来看心脾两虚的症状表现。好了，这个不老药显然是针对心脾两虚的情况。 就是老年衰弱呢，刚才讲到了之后，它还有第二个症型呢，就是心脾两虚症啊。它的心脾两虚呢，主要表现为心气不足，脾虚。它主要表现症状呢，一个就是头晕啊、头痛啊、健忘、失眠这些症状。另外的话，从脾虚来讲的话，他就感到乏力啊、身体倦怠啊。另外的话，他食欲不振、腹胀这些症状。 其实心脾两虚的情况很多人都有，年轻人失眠，这个入睡很困难，睡觉很浅，很多的。然后因为我们饮食不规律，会做饭的人也没有时间做饭，经常吃外卖，所以我们的消化功能不好也是很正常的。所以接下来给到的这个名方其实老少咸宜。 对， 就是现在心脾两虚的人很多很多。 对对对， 所以我们来看大屏幕给到的这个千古名方是什么，我们都学一学。归脾丸，这个我们请李主任给我们解释一下。 就是我们有一个汤头歌诀，就叫归脾丸用参熟其，茯神归草远自宜，枣儿木香龙眼肉，肩胛姜枣益心脾。黄芪党参啊，补益气的。党归呢有酸枣仁呢，有龙眼肉呢，来补心血的。它这个是临床上我常见的常用的一个处方。 刚才听到了一个歌诀，就是很多学中医的人好像从开始学医就要背很多的歌诀，很多经典方，很多这个药对儿，反正都是歌诀的方式。 对， 然后我们也看到这个也是没有给到大家克数的，还是那句话，如果是心脾两虚的我们的观众，就是去看一下您的中医，看看您是心气虚还是脾气虚，然后根据不同的这个侧重点去重新安排药。但在这里面有提到一个味道很甜的东西，我们刚才这位观众确实你喝到甜味是对的，但是您没有说中。这个药方当中这味药是经常会用到的，今天我们还要给一个代茶饮的小方法，方便大家，尤其是心脾两虚的上班族也要记住这个代茶饮，自己没事泡一杯放在这个办公桌前面，就对大家的心脾是有补益效果的。我们来看看是什么。 这是龙眼肉啊， 龙眼肉啊， 就是我们经常吃的一种食材，也是一味中药。 我们来看大屏幕，刚刚其实我们有五位观众品尝到的不老代茶饮，其中选了龙眼肉和生姜还有红茶放在一起，算是一个精简浓缩版日常版的一个对于心脾都有补益作用的代茶饮的小方子。龙眼肉5克，生姜3克，阿姨还真是喝出来了姜的味道，这个是好的。然后用的是红茶。 这个龙眼肉呢，就是我们传统中医药里边 滋补类的一个食药材，它实际上是药食同源，它既是一个食品也是一个中药药材。最早呢记载于神农本草经，它可以补五脏之气，安神定志，强魂魄。现代医学研究也发现呢，龙眼肉呢它可以抗疲劳，消除焦虑。另外的话有新的研究啊，新的研究认为呢，这个龙眼肉呢它可以抑制衰老的相关酶的活性，所以话进一步证实了它有抗衰老的作用。服用龙眼肉它也有些禁忌症，比如呢阴虚阳亢、内火比较大、肝火旺盛的老年人呢不适宜服用。另外呢痰湿比较重，而且体内有湿热的病人也不可以用。 好的，那这是关于龙眼哈，但我们还是要跟大家说哈，所有的这个给出的代茶饮都是一个辅助的效果，大家如果有一些相关的真正的出现了疾病一些反应，还是要及时的去看医生。 首先呢要辨出它哪些是阴，哪些是阳啊，哪些是阴虚症，哪些阳虚症。你看这个胃寒自冷应该属于阳虚呢还是阴虚， 这个题确实很难，因为我们要讲到的一个常常用到的经典方，它针对的是其中的一种肾虚，但是仍然有很多人区分不开，老会吃错，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先出这道题。 如何来判断？实际上很简单，请大家呢记住这一句话，中医讲的什么？阴虚生内热，阳虚呢生外寒。这一下子，我想大家就可以明了了。 阴虚生内热 啊， 阳虚生外寒。 对了，你看胃寒自冷是不是阳虚？选对了，小便清长，它是尿少色黄，不是有热吗？ 嗯， 应该属于这个。肾阳不足呢，它肯定是夜尿多，健忘，形体消瘦啊，五心烦热，热在这儿了。 嗯，虚胖， 虚胖那是阳虚了。 对， 盗汗呢是阴虚了。 嗯， 啊，眩晕，咳喘呢是阳虚，把它划分出来了。 所以我们要给到的护肾名方是什么方呢？ 北京故事广播，听听养生堂，请您稍后继续收听。身材热辣只是表象，如何定义辣妈？让我来告诉你，辣妈是一种生活方式，结婚生子依然精彩，他们是时尚健康的生活家。辣妈是一种人生态度，婚姻事业两不误，他们是人生巅峰的冒险家。辣妈是一种快乐心情，吃喝玩乐琴棋书画，他们是热爱生命的艺术家。辣妈是一种养娃理念，放飞美丽洒脱干练，他们是以身作则的教育家。北京故事广播，听听 FM， 每周一周三晚八点，你好辣妈，诚邀所有已经或准备成为辣妈的女生，和我们一起创造热辣精彩的都市女性新风尚。欢迎男生旁听哦。 夜晚的心情， 第一次约会很成功。 夜晚的歌， 夜晚的歌， 夜晚的夜晚的你们，夜晚的我， 我是周准，每周一到周五十点大陆机， 等你来找我， 等你来找我，等你来找我， 22点到23点， 等你来找， 等你来找我。 大咖来啦！ 每周二、周五晚八点， 北京故事广播和听听 FM 邀请文化、体育、演艺等领域知名人士 参与轻访谈节目 《大咖来啦》， 分享有趣观点，讲述多彩生活， 更有实时互动游戏回馈听友。 每周二、周五晚八点， 锁定 FM 954北京故事广播， 锁定听听 FM， 好听的听哦。 世界也许很小，小到一转身就不知会遇见谁。世界也许很大，大到一转身就不知会告别谁。星光点点的夜，此时此刻的你，正开始或结束着怎样的故事？夜的宁静也来到，

FM 北京故事广播联合会员，帮你省钱， 一千家精品有声书尽情畅听，专属权益券随心兑换，线下超值活动免费参加，听听 FM 省钱根本停不下来。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北京故事广播倾情奉献，名家话健康，听听养生堂，欢迎收听北京卫视养生堂音频节目。 以下节目为养生堂往期音频。 所以我们要给到的护肾名方是什么方呢？我们来看，其实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六味地黄。就是这六味地黄到底是针对阴虚还是阳虚呢？我们再次请专家再强调一下，生活当中这么常见的药，大家千万别吃错。 六味地黄呢，它实际上呢是用于临床上的，用于肾阴虚的患者。如果出现这些症状呢，我们可以选用六味地黄丸。 嗯， 实际上呢，我们老年朋友呢，经常呢会出现一些肢体怕冷、畏寒的一些症状，四肢不温。实际上，这往往是一些阳虚的表现。 所以，我们的观众在吃六味地黄的时候，想着对应上面的症状，六味地黄吃对了才能够发挥它的作用，得吃对药，针对的是肾阴虚的情况。用到了六味地黄，我们来看六味地黄的一个方剂的组成：熟地黄、山茱萸、山药、茯苓、泽泻和牡丹皮。当然，其实我们说地黄丸家族很大，它还有很多其他的更有针对性的组合方式。我们今天借由这个机会，也请李主任给我们讲一讲，好不好？ 对， 来，我们来看看第三个饱和。其实还可以在原有的基础之上做一下加减，做一下加法，变成其他的什么什么地黄丸。 就是六味地黄丸呢，话它是一个传世名方，大家都知道六味地黄补肾的，它主要是补肾阴虚的。它呢组方啊，它就是说它有三补三泻啊。我们讲的三补呢，指的是熟地、山萸肉、山药，称为三补；三泻呢是茯苓、泽泻、丹皮，全方呢就是调和阴阳，补泻兼湿啊，它是一个临床常用的非常有效的一个补肾药。在这个基础上呢，我们又出现了 新的组合。 哎，新的组合呢叫滋白地黄丸，就是加的啥呢？滋母和黄柏，它运用于阴虚火旺的五心烦热呀、潮热呢这些症状。另外的话，在六味地黄丸的基础上呢，加上五味子和麦冬。叫麦味地黄丸，麦味地黄丸的话，它主要是用于肺肾阴虚的药，比方说我们的消渴病，就是我们所说的是糖尿病， 糖尿病 啊，它有加重滋阴的一个作用。 这个大家应该很熟悉吧？ 对， 杞菊地黄丸。 杞菊地黄丸的话，临床上有大家也常用，它也是在六味地黄丸基础上，大枸杞子和这个菊花啊两味药，它主要是用于呢。是肝火比较旺，两目干涩，四目不清，这也用的是杞菊地黄丸。 明白，就是眼睛上有反应 了，对， 然后就用杞菊地黄丸，这样比较合理一点。其实就是在一个基础之上去有针对性的再给到大家三种，一个是麦冬加上五味子，然后呢一种是知母加黄柏，然后另外一种是枸杞加上菊花。 对， 那么其实就加上最基础的六味地黄丸就给了四种了。我们揭晓了三个饱和之后，再来看第四个饱和，针对老年衰弱，第四个饱和里装的是什么呢？这打开之后是一排的试管，然后呢，这个可以闻吗？ 可以，通过你的嗅觉都可以判断它是什么东西。 这是醋。 对， 这是醋。这是牛奶。 对， 黄酒吗？ 对，说对了，黄酒。 是蜂蜜吗？ 对了，对了，蜂蜜。 这个时候，我妈如果在看电视，肯定会说：“哦，狗鼻子。 ”你的嗅觉很灵敏啊。 是那种辛辣的那种 姜 汁的味道，对吧？ 辛酸，对。 嗯， 这跟我们最后讲的这个方有什么关系啊，老师？ 这实际上是六种的一个调味品和食材。 是， 就说你这个经典名方呢，它的炮制呢，它必须要经过这六种食材和调味来配合来炮制，才能够发挥药物的更大的作用，它更大的疗效。 中药炮制可是个学问，就是你药材再怎么地道，你的组方再怎么厉害，这个炮制上有一点点偏差， 非常讲究， 它出来都不是那个功效，或者是达不到那个功效。 对对对， 那等于相当于我们要六种东西来加入到中药炮制的这个过程当中。 对， 那一定是一个很厉害的方剂组合，同时它一定有它非常经典的地方，因为这个炮制已经相当复杂了，工艺很复杂。我们来看看这最后一个方子为什么那么了不得。来看，针对老年衰弱压轴登场的是宫廷御用秘方。今天压轴登场的宫廷御用秘方是什么呢？来看，龟苓集。 龟苓集是宫廷的御方，它这个名字呢非常有意思，这里边呢和一个皇帝有关啊。相传的话，就是嘉靖皇帝呢体弱多病，到了29岁的时候，他还没有子女。为了呢延续皇室的血脉呢，嘉靖皇上呢广积呢名方啊。当时呢有一个道士进献了一个仙丹，嘉靖皇上呢服用以后呢，不久呢就生下了皇子。皇帝呢龙颜大悦，马上呢就给他题词为龟苓集。龟苓集的寓意呢，寿同神龟。这个药方的话，它组成的比较多，有 28种 药。中医呢，传统的话讲的是天人合一、天人相应这些理念。你看，它有天上飞的，有蜻蜓啊，有雀鸟呀，有地下跑的，有鹿茸啊，有水里的游呢，海马，包括一些植物药。总共呢它融合为一体，不凉不燥啊。它的药性呢，它是温润的啊。龟苓集的功效的话，它主要是补益肾气、温煦肾阳、补精填髓啊。就是我们前面讲到了，就是龟苓集呢除了有帮助生育以外，实际上呢这个龟苓集呢，我们临床上呢常也用于老年衰弱啊。就是老年衰弱呢出现了脾肾阳虚的症状，比如它表现呢神疲乏力啊，四肢无力啊，食欲不振啊，它自寒怕冷啊，小便清长啊，夜尿比较多啊，我们就可以用龟苓集来调理，它能够强身健体，改善食欲，有增强记忆的作用。 了解了，也就是说大家比如说在老年阶段本身基础病比较多的情况下，本身比较衰弱的情况下，这个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辅助的方法，来避免衰弱再向下有一个比较深层次的进程，可以用一些这个哈。很多观众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养生堂的微信公众账号，然后输入龟苓集三个字，获得刚刚李主任讲到的所有的知识点。刚刚我们也通过这个宝箱看到了中药炮制方面的一些细节，也就是说在这28味药当中，有需要久制的，有需要这个用姜的，有需要用醋的，对不对？这个都是哪些药材对应着什么样的炮制方法呢？ 龟苓集呢，它整个的生产工艺呢，它分为有99道大的工艺，它另外有360道小的工艺，可见它的工艺是非常复杂。它呢，尤其炮制技术的别具一格啊。比如讲了那个鹿茸啊，都鹿茸它不用黄酒来炮制，它是用山西老陈醋 啊。 因为那个鹿茸呢，它有生发之气，它有补肾阳，它用通醋来收敛它的过度的生发之气，怕这个鹿茸的热性过偏啊，有这个意思。另外的话，阴阳鹤的话，它用什么？用的是牛乳、 牛奶， 来炮制。牛奶来炮制的话，它因为呢，阴阳鹤属阳，奶属阴，阳得阴助呢，则化松无穷。另外的话有熟地啊，熟地的话，它就用传统的工艺九蒸九晒。它熟地呢炮制呢，它用的是黄酒，它起到一个促进血液的运行，也达到一个补血的作用。 我们讲讲具体的，比如说怎么个服用方法呢？ 大家知道中医的服用方法也讲究，一般来讲的话早晚可以服用，如果要讲究的话，就是我们讲这个服药的话，